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不解决。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那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育儿专家冯杰，请他介绍一下啊，儿童的挑食心理。进入夏季，很多孩子吃饭成了一件让家长头疼的事情，那么面对孩子挑食，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发来的最新的信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月1号起正式实施呢，根据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方案，6月15号到19号为集中行政处罚第一周，全市卫生监督机构针对前期监督检查的情况和投诉举报的情况，对责令整改的单位逐一进行了复查。本周之内呢，共有26家单位因为整改不到位被行政处罚，共计罚款6万1000块钱，其中呢，医疗机构4户罚款8000块钱，宾馆13户罚款32000块钱，餐厅1户罚款2000块钱，娱乐场所是1户罚款4000块钱，其他呢是7户罚款15000块钱。6月1号到19号，全市共处罚违法吸烟个人51人，罚款2850元，两人因为不听劝阻各被罚款200元，其中1人呢为外籍。处罚违法单位29户，罚款6万7000块钱。从前三周检查的情况来看，合格率最高的是医疗机构，达到78.29%，最低的是餐饮业，达到37.9%。从违法行为的发生率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是内部控烟管理制度不健全，禁止吸烟场所无举报投诉电话，控烟巡查记录缺失或不完整，缺少禁止吸烟标志。下一阶段呢，卫生监督机构将联合多部门执法，增强区内控烟检查，继续针对重点单位开展控烟的执法监督工作，并复查前期检查不合格的单位，对整改仍然不到位的场所和单位将加大查处力度和媒体曝光的力度。以上呢，就是北京卫生监督所发来的最新的消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育儿专家冯杰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冯杰。您好。 你好。 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的一话题呢是孩子挑食哈。其实这对于很多当了爸爸妈妈的家长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件现象。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画面，说孩子在前面跑，后边老人啊或者家长追着拿一个勺说再吃一口再吃一口。那今天我们要想说的是孩子挑食的这种心理因素。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有人家长说这孩子挑食是因为他没饿着，那不饿啊。当然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这个说法。 挑食通过我们的分析实际上是后天教养的问题。 后天教养的问题。嗯， 他所对于食物的这种兴趣造成了这个孩子不爱吃，或者说少吃，或者说对某一个食物的急剧抵触，那实际上都是我们成人在教养过程中误导 或者暗示， 嗯， 造成孩子心理上的排斥。 其实看来这责任这板子都应该打在大人身上，是吧？ 对对对，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孩子有任何问题， 嗯， 真的别说孩子，回想我们教育上的失误， 嗯， 是一定的，这个 一定是哈， 嗯。 那在您的实际接触当中，您比如说给我们举一些例子哈，哪些习惯可能是您刚才提到的，是因为孩子在从小家长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就犯了一些错误， 嗯， 而且这些错误可能家长都没有自己认识到， 嗯， 是吧？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啊， 咱们吃饭的时候经常会跟孩子说一句话， 嗯， 宝贝儿吃这个， 嗯， 这个可有营养了，你得多吃点，吃这个他就长大个儿， 嗯， 但是他就造成了孩子对这个食物的这种兴趣，因为成人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指示， 嗯，这个好吃是吧， 对，这个好吃，嗯，再有一个呢，就是成人他也有他不喜欢吃的东西， 嗯， 所以他在制作的过程中可能就选择了某一类的食物， 嗯， 那么于是孩子就造成了对某一类的食物的偏爱。 真是，我这个接触过有一些全家一家子家长不吃牛奶，结果这一家子人都不爱吃牛奶， 对， 嗯，是吧， 这是有的。再有一个就是进餐的环境， 嗯， 我们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现象，就是在进餐的时候，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去训斥孩子， 嗯，就是说大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场合啊，能够把这些想说孩子的话都在饭桌上说了。 不是这样，就是孩子不吃，他会去说你怎么挑食啊， 嗯， 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 嗯， 你怎么会这样。那么实际上进餐环境对于孩子的心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他的心情愉快， 嗯， 他会对于所有的食物有兴趣。那么如果说你老训斥我，我心里就会产生了一个压抑或者一个不满， 嗯， 那我在饭桌上就总有一种感觉，我要吃饭了，你又要训我了， 嗯， 我痛苦了，我很纠结了， 就是一想起吃饭就是挨骂挨训是吧。 对，所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进餐的环境， 嗯， 有的时候是杂乱的，就是嗯，像我们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家庭已经能够达到了说进餐的时候都在餐桌上吃，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给孩子的进餐环境就不是， 嗯， 所说的中国有一句古话，食不言 寝不语， 对， 嗯， 那么在进餐的时候我们会放电视，会拿玩具给孩子， 嗯， 那么这时候的孩子的注意力并不在 吃饭上，嗯， 他在哪儿？他在电视上， 嗯， 他在玩具上， 嗯， 然后我们借着他在这个时候 相对安静，哎啊， 相对安静的时候赶紧吃赶紧喂， 嗯， 完了一口接一口，那么这个进餐环境就没有给孩子一个很良好的环境。 这个很多家长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啊，就是认为他能够踏踏实实吃好吃完，但是故意还把电视开开，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环境， 特别不好的习惯， 嗯， 这个从心理学上来说，就是人的注意力，尤其孩子的注意力，他只能集中在一点上面，不可能像成人一样有一个分配， 嗯， 我一心二用一心三用， 嗯， 那么如果说在进餐环境的时候我给了他电视给了他玩具，他的注意力是在电视和玩具上面， 嗯， 那么注意力就没有在食物上面，长此以往就造成了他在进餐的时候对于餐的兴趣没有了，对于餐的注意力没有了，而他经常的会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 嗯嗯，其实这些吞咽动作都是下意识的， 对 对吧，他对食物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感受， 没错 是吧，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育儿专家冯杰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孩子这个挑食的心理因素哈， 嗯。 您刚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大家常见的，其实这可能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对， 是吧？ 对， 大家其实一些误导。那么比如说，就像这些习惯哈，这种气氛不好，比如说还会存在有哪些？像这个家长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聊一些自己的事儿哈， 对， 这家长之间吵起来了，在饭桌上也经常能看到， 经常能看到， 对吧？这对孩子其实也是一个影响，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嗯。 因为孩子他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很用我们怎么说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就是一张白纸的状态， 嗯， 那么你想要他怎么样你就再去上面去绘画，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常会在饭桌上去探讨一些事情，孩子在被动的状态下会接受我们成人的一些信息， 嗯， 那么他的兴趣就会在这儿。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曾经我看到的一个实例，就是这个孩子是老人带， 老人带的时候吧，平时在家里头他也不怎么说话，老人很那个属于那种比较内向的人，不怎么说话，在家里也不跟孩子聊天，但是呢带他出去玩，是到电梯的时候，上来电梯彼此看见了，哎呀你好啊，去干嘛呀， 打招呼 就聊，哎，于是这个孩子在哪儿都不说话，只有在电梯的时候他会很情绪很激动的跟大家去聊， 打招呼，这其实就是家长的这种示范效应， 对， 是吧， 对，就 是 示范效应特别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家长的一个暗示作用也是特别大的，经常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长特别不在意的一些话，哎呦今儿这菜正好，这个蘑菇有营养，哎呦这胡萝卜多难吃啊，其实你说的时候是无意识的，但是孩子就那个好，那我就吃那个，哎胡萝卜不好吃，他这次没准你让他吃他吃了，下一次我妈妈昨天说那胡萝卜不好吃，我就不吃了， 小孩心里边那个鬼大着呢哈，心里边有想法着呢。 他的就是我们曾经说过，就是孩子的记忆力好像不是很 长， 很长，但是实际上他偶尔的时候他是有这种常识的记忆的，所以他能够把这个成人的一些话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他会反映出来。 当然您看啊，今天我们和冯杰一块来聊的是孩子的这种挑食哈，也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可能是因为家长的这些下意识或者根本就没走脑子这种日常习惯导致孩子挑食，但是真正等于孩子真挑食了之后，很多家长有两种倾向，有一种就是说啊行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吧，就是顺着这个孩子，行你爱吃鱼爱吃肉咱就吃这个哈，那个不吃就不吃吧，因为一旦孩子哭闹之后这个耐心就受到一些影响，说算了不吃就不吃。另外一种就是不行，一定要把你这个毛病给你绑过来，一定要让你吃，这个结果导致了两个人的这个矛盾或者情绪上的对立特别多。 对， 这两种方向您认为这个有哪些不可取的地方？好像都不太对哈。 两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 不可取的哈。 而且对孩子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首先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迁就孩子，造成的他是就是挑食了以后，会造成他的营养的这个缺失，不均衡，那么会导致了很多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强制型的，我非要板着你这毛病，你就得怎么样，那么造成了孩子和你之间的抵触，那么进餐环，我们前面提到的进餐环境就从这儿就开始了，你必须吃，不想吃，你必须吃，不想吃，你必须吃， 就开始哭了 、哭代表的就是他不满足，不满意了，那么这样长久以后他对于进餐就会抵制，那么会越来越挑食 啊。当然很多家长好像也是束手无策，就是这两种办法是能想到，你看我都顺着你了，另外一种我都开始准备要改变你了哈，就是改变你这种挑食的毛病，当然就是方法不对。 对， 那正确的做法我们应该能做成什么样？ 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孩子挑食的原因，那么孩子挑食原因呢，其中有一个我们首先要排除，就是他生理上的问题。那么例如说中医讲的脾胃不和的小孩就会造成这种挑食的毛病，那例如说他这个容易流哈喇子呀，这些的孩子大多数都脾胃不和的孩子，那么这方面首先要去对他进行一些身体的调整，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缺锌 这元素哈， 元素缺微量元素锌，那么如果这样的孩子呢，他也会造成挑食，那先把这个原因抛去， 直接上医院就能做个检查， 对，进行一些体格检查呀，都能够查到的，然后呢把这个原因抛去，然后我们再去从后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来进，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进餐环境气氛，然后甚至我们制作的食品，现在相对来说啊，我们家庭制作食品的时候，就是炒菜的时候，基本就那几种炒法， 对， 扁豆，就是嫩扁豆，还有就是说像那个什么蒜苗啊，或者说白菜呀，也就是那几种做法，那么它的制作方式太单一了，造成孩子的这种口味，不是很好， 就是咱们得提高厨艺是吧？ 对，这个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社会上有一个流行的就是拼妈时代，就是这个当妈的呀，真的得下功夫为了孩子去制作，我曾经在网上，就是大家也可以去上网上搜索，就是那些 制作的孩子的餐， 嗯， 那种漂亮程度， 对，特别漂亮。尤其好像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的这个全职妈妈做那些寿司啊、便当啊，特别可爱， 特漂亮。有的那个把那个饼做成一个熊的形状， 嗯， 有的那个把那个胡萝卜做成一个小其他的花朵的形状， 嗯， 等等这样的，来去通过这些方面来去进行这种对孩子的这个饮食促进， 嗯，是是是，这个要求就高了点哈。这个就像您说的，哎呀，您说上一天班回来还得好好琢磨孩子的饭。 没办法， 嗯。 其实另外一个呢，这也是提醒大家一个，就是也不要太过于关注这些营养。 嗯。 就是我们老觉得大虾， 嗯， 非常有营养，我就给孩子吃大虾。 嗯。 然后呢，那个蔬菜，对孩子维生素含量很好， 嗯， 那我就给他维生素，蔬菜这类的， 嗯。 其实不是，每一顿他的营养成分是不是就是孩子的营养不是在每一顿上面，而是在全天的营养， 嗯，均衡的是吧？ 对，就是我这一顿可能缺失了的时候，那下一顿我给他补上啊， 嗯， 就可以。比如说早餐，早餐我们必须有蛋白质，也就是肉类的， 嗯。 然后呢，我还要有碳水化合物， 嗯， 也就是谷物类 的。 对，然后根据这些，我们来搭配早餐的这个营养，然后中餐我们吃什么样，晚餐吃什么样， 嗯， 把这个营养给它去这样均衡了，不要太过于关注。哎呀，他吃这个不营养，他吃那个没有营养，不要这样去过多的去关注。 嗯， 其实孩子挑食，有时候家长在营养方面也是过于关注。 嗯。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啊。 对， 嗯， 因为太关注了，所以他不吃的时候你就很纠结。 对啊，这个不行，你不吃的话你这营养跟不上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对对， 是吧？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怕孩子吃不饱， 嗯， 这个原因，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想法，你再吃一口啊，好好，不吃了不吃了，再吃一口，经常有这样的家长。 对，其实就是给孩子撑的呀，都不行了， 嗯。 咱们国家给孩子吃饭基本九成饱。 嗯， 其实，在就是国际上来说，孩子吃饭七八成饱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一定要让他有一个饥饿感，稍微有一点饥饿感， 嗯， 那么这样才能造成一个孩子对食物的一个很好的兴趣。 嗯， 如果说我们吃的太饱，他的营养特别充足，那么就会造成孩子对于下一顿的营养， 嗯。 是否？因为咱们那个从营养学上来说啊，就是他餐的这个间隔，正餐是四小时， 嗯， 两餐的间隔要四小时，中间的时候会给他一些 水果 啊，小吃啊，再辅助一下。那么如果说你两餐中间的营养太充足了，那么四个小时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消化下去， 嗯， 那么对他来说就没有这个进食的这种欲望，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大人喂的太多， 喂的太多啊！这是您怎么说？是这个喂的动作呢，还是给甜的东西太多？ 就是喂，就是这个动作 啊，嗯！ 就是我们经常不会让孩子自己去吃饭， 嗯， 我们都是大人喂，怕什么？怕脏， 嗯。嗯， 怕孩子最开始进餐的时候弄的哪都是， 对对对，哪都是，而且他小手吧到处弄，然后一块吃的话会认为不卫生不干净。 对， 嗯， 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大多数都是我们成人喂， 嗯，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一个被动接受，这个被动接受就造成了一个他是别人给予的，不是他自己获得的， 嗯， 那么他更没有兴趣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像国外就有很多这种例子， 嗯， 大人在这儿吃饭，孩子就在旁边他的桌子，他的椅子， 嗯，他有小餐椅上是吧？ 然后呢，嚷的哪儿都是， 嗯， 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这是一定的，您别老觉得心疼，我们家刚收拾干净的。 对， 啊， 如果说其实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你要觉得孩子扔的哪儿都是， 嗯， 把他的桌子把他的那个就是小餐桌放好了以后， 嗯， 底下铺一个大塑料布， 嗯。这样的话家里边收拾好收拾， 收拾好收拾、 嗯， 然后在他的餐桌你在用的时候都给他消毒， 嗯， 正常的按咱们的那种1:200这个84比例， 嗯， 然后给他消一下毒， 嗯， 然后呢那个消好毒以后再让他去进餐，所有东西都弄干净， 嗯， 然后让他自己吃 去 做， 嗯， 你会发现他更有兴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和孩子在坐在一起吃饭的这个机会太少， 嗯， 好像很多从小的时候分着吃，家长先吃完了照顾孩子，或者等于孩子睡懒觉的时候， 孩子先吃完了呢，大 人 再 吃， 都忙完了，孩子全忙完了，然后再去吃。 嗯， 其实不是。其实你把孩子的餐做好了以后放在那儿，让他和你一块吃，通过你对食物的这种兴趣来吸引他对食物的兴趣。 嗯， 孩子最关键的不是说你教了他多少性，就是技能技巧。 嗯，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调动起他对事物的兴趣。 哎，这是他整个教育理念，不光是吃饭的时候。 对， 对吧？ 吃饭也是这样的，他没兴趣，你让他去吃。他肯定也不吃。 嗯， 那如果他有兴趣了，他动手，哎，拿起来了， 嗯， 哎，放到嘴里了，他的成就感出来了， 嗯， 他对这事物的探究也，同时他的能力也得到训练了。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觉得家长，我特别建议我们幼儿园的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我特建议他们，你们放手。 嗯，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做那种辛辛苦苦剥夺孩子成长机会的这种家长。 嗯， 一定要给孩子这个机会。 是，这个我觉得一旦放了手之后，会发现孩子自己的这种能力哈，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靠自己的一些做法，遏制了孩子自我发展的能力，包括挑食这事，是吧？ 而且不是说一点点的遏制。 嗯， 我们老说批评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抹杀 人，嗯，孩子个性啊，自主能力啊。 可是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家庭教育中，我们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机会吗？ 嗯， 我们当孩子特别希望去动手的时候， 嗯， 打一比方说，他上厕所， 嗯， 玩水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什么呢？ 嗯，别动，别动，别动，啊， 弄的身上哪都是，弄的哪都是的，啊，你怎么又玩水啊？你怎么怎么样的，嗯？其实这就是你在无形中扼杀了。再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说零食。 嗯，对，零食是个大家比较把子都打在他身上的一种诟病的一个食物啊，到底该不该吃？ 不该吃。 啊， 零食是不该吃的。 不该吃是吧？ 对， 嗯， 因为什么？现在咱们的零食都是高糖含量的。 嗯。 然后呢，孩子在吃的这个过程中，他就摄取了很多营养。 嗯。 那么，如果他的营养很充足的时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去。 是。就吃了零食之后不好好吃正餐了， 对， 是吧？ 我有两个孩子，就是我幼儿园里的，一个是从小喝喜乐长大的， 呵， 就是天天就是那种 甜水、啊， 嗯，正餐一点不吃，然后到了幼儿园半年内，板过来的这个习惯， 嗯， 然后逐渐的吸引他对餐的兴趣， 嗯， 半年以后，那个奶奶接的时候，我们告诉她了一件事，我说今天她自己吃了一碗饭。 嗯， 奶奶说，真的， 嗯， 太好了， 嗯， 哎呀， 嗯， 我终于放心了，她能吃饭了。 这其实就是因为家里边的这种教育环境的问题， 对， 对吧？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这个情况呢，就是什么呀？就是家长呢，给孩子最开始的时候是分餐的。 嗯。 就是所说的分餐，米饭， 嗯， 菜， 嗯， 分开的， 嗯，像一餐盘一样。 对， 嗯， 其实这个对于孩子这么小的时候的进食， 嗯，没有太大 困难， 有点困难，最好是做个盖饭是吧？饭在一块儿的那种。 对，所以说在像我们幼儿园啊，或者一些幼儿园在小年龄段， 嗯， 都是拌饭， 嗯， 就是把菜和饭拌在一起，让他一下吃下去，嗯，因为。为什么这样？首先，因为我们要了解孩子成长的过程， 嗯， 成长的这种特点。你让他吃完一口饭， 再加一口菜， 再加一口菜，可能性不大。他因为他只能完成一件事。 对对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对他就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用拌饭来吸引孩子对食物的兴趣， 嗯， 逐渐。过渡到分餐。 嗯，所以您看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冯杰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儿童挑食哈，尤其是心理因素，就是有很多是教养习惯的问题。 对。 然后面对这些我们做的不太好，就是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坏习惯，阻碍了孩子的发展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改进的措施和弥补的办法的。 对。 对吧？ 对。 这也是希望，就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当家长的哈， 嗯， 得真得好好的坐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然后听听这些老师的话是吧？ 其实我们记得就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 嗯， 老师给了我们几个要素， 嗯， 时间， 嗯， 地点、 嗯、 人物、事件、 嗯、 最终一个结果、 嗯、 其实我们任何孩子的事情都用这几个因素去平衡一下、 嗯、 你自然而然就发现了问题。 是，就怕有一些家长太过于懒惰，然后呢不愿意去面对，而且还不承认。 这个不承认，这是非常纠结的事情。 对对吧、 嗯、 所以也希望冯杰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先暂时说到这么多。孩子的养成教育包括心理上面的一些因素呢，需要大家一块儿来努力哈。 对， 一方面是原生家庭的家长，另外一方面也是像您这样的幼儿教育工作者啊，不断的咱们一起来互动，让孩子有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再一次感谢冯杰，希望有机会常来，谢谢您。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胸口。